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页内活动。 400-8764-888。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玉河的亭桥水榭，通惠河的浩渺烟波，漕运码头的昔日繁盛，皇家粮仓与黄牧场的古老传说。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继续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二季。第一季的节目我们结束在什刹海，第二季的系列节目我们要从什刹海继续向东南而行。周一的节目我们来到了万宁桥和东部亚桥附近的玉河，昨天我们去了庆丰闸，也就是明清时期的二闸。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往东走，去高碑店，和您说说高碑店村的平津闸。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著名的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 大家晚上好。 昨天很多听众给蔡老师点赞了，说我看了那么多书，都不如蔡老师给我们讲几句啊，特别的生动详实。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还是有一道互动问题想让大家试着答一答。大家可能都去过高碑店啊，坐地铁或者是开车路过。那高碑店村有一个平津闸，就是天津的那个津，其实在大运河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闸口啊。那么高碑店村的老百姓会对它有一个俗称，那么会叫它什么呢？有几个选项， A 一闸， B 二闸， C 三闸，D 四闸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就是这个平津闸，高碑店村的百姓管它叫什么，一闸二闸三闸四闸，把您认为的正确的发上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张照片。昨天我们说到啊，这个运河设置这么多闸，其实是为了节水行舟，把东边的大运河的这个漕粮往西运，运到城里。那么这个闸口具体是怎么放水怎么开闸的，蔡老师讲了，但是好像没那么听明白。我们今天准备了三张照片，大家 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闸口两个字，看看这三张照片你就知道，哦，什么叫叠梁，它怎么往上滴了这个木头啊。回复闸口， 那个，就是一个门里边一个甲，闸口， 闸口应该是智能能拼写出来闸口两个字啊。那我们今天就要说说这个平津闸，说说高碑店啊。那高碑店村的这个平津闸有什么历史？它以前叫啥？它前生前世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请蔡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蔡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闸。 嗯， 好，哎，我给你说一下这个高碑店闸呢。它最早呢是元代郭守敬修通惠河的时候，这个十一处闸它是叫平津闸，这个闸一共修了上中下三个闸。因为这点的地形呢比较陡，河道呢就是下坡比较厉害，所以要控制水流呢一般都是两个闸啊，像庆丰闸就是上下闸。 嗯， 这个通惠河上有两处是三个闸的，一个是快到积水滩那个澄清闸，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高碑店这个平津闸。 对，他以前说是有平津上闸、中闸、下闸三个闸。嗯， 对，这个闸在这个上中下三个闸，他在修的时候呢，1293年修好的时候呢，它叫交亭闸。记载呢，它是在大都城东南25里的银王庄这个村儿。 也就是说可能当时那个地方叫银王庄。 嗯，对， 并不叫告碑店。 而且它叫交亭闸，有可能叫交亭村儿。 嗯， 因为现在 也 有交亭。 对，现在也有交亭。 大交亭。 大交亭、小交亭 都有啊。 都有。 在南边了，等于是。 在南边2里。对。这个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个水少了以后，明嘉靖吴忠改造通惠河，就把这三个闸减掉了一个，变成两个。就是整个通惠河上呢，修了大通桥以后，到通州就剩下五个闸，五个闸这里占两个，相当重要的。 嗯 啊， 平津上闸呢，现在叫高碑店闸。 对， 它的下闸呢叫花园闸。 我听他们那个村民讲叫花闸， 哎， 简称是花闸， 简称儿话就是花闸。 嗯， 这两个闸现在在这个高碑店，这个闸现在还保存的比较完整。 对， 闸口脚关石还剩一个。 嗯， 应该有四个，剩一个了，但是它的上下堰翅它的条石都很完整。 对， 就是所有在北京保存的闸里头，它这是最完整的。 嗯， 它下闸呢，花园闸呢，在81年的时候就已经拆掉了，没有了，因为它要 81年拆掉了。 通惠河上要控制泄洪，就把那个闸拆了。 嗯，堰翅其实昨天蔡老师解释过了啊，因为闸口本身是比较窄的，它不可能和河道一样宽嘛，所以它其实慢慢的收口，像漏斗似的。哎，咱们去午门看到吧，旁边是两个出来的，它那个就是斜的，叫堰翅啊。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第二条推送了高碑店，里面有好多这个照片，大家一看就懂了。 包括周一的时候咱们推送那条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有很清楚那个脚关石的那个照片。 小强去了高碑店啊，回来非常的雀跃，也带回了采访录音， 有点兴奋。 我们来听， 我觉得村民特别淳朴。 还给你唱了歌是吧？一会儿我们也放一下啊。先听一段他在高碑店采制的现场录音。 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北京东郊的高碑店村。高碑店村这边呢有一个平津上闸，这是通惠河非常重要的一个闸口。高碑店村西区社区书记刘鑫在高碑店村村史博物馆给我们讲了很多平津闸的故事。 村子呢是一个千年古村，说到一追溯历史的时候要追溯到公元1292，最好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宝贝就是我们的平津闸遗址啊。这张照片，这实物呢也在楼的对面，是京杭运河通州到东便门特别重要的一个闸口之一。我们这个闸叫平津上闸，那么咱们地势西高东低，那么当年呢郭守敬这个疏通漕运他也发愁，这是老人演绎了一个故事啊。说发愁怎么办呢，住在高碑店，在高碑店，哎呀这想想，哎正好当时呢高碑店有一个卖炸糕的，但是他这个人啊口吃，大早上就很早就炸糕，哎这个受了启发了， 从通州到东边门一共修了五个闸， 就一闸比一闸高， 对，一闸比一闸的高，这个而且是不是一般的闸，就皇粮商品的集散地，漕运码头嘛，所以当时高碑店人呢团结一致借势来形成什么呢，经营店铺，它是搬运、 哦、 从这个船上边啊到了之后就要往这船上移，需要干什么呢，扛大个儿的，扛大个儿的，就高碑店出了这么一个职业，据说是特别有劲，而且还出了几个人物。 那在平津闸的现场呢，我们也请刘新书记给我们再讲一讲这个闸是怎么一回事儿。 哎，当年挖村史的时候，大家提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码头。 哦，这 平津闸遗址，对，哎， 这以前是码头。 对， 看到咱们那边就是包括照片哈，好多都是一说这闸就是以这个为标志。 这点都是老石头 啊，这个就叫闸吗？还是叫什么？ 这叫角棺石。 角棺石， 对， 那为什么拿它当做一个闸的这种？咱们 实际缺了一块啊，那边还有一块，它对称的。 哦，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它呢是起闸放水，它一块板儿下边、 哦。 我就老听他们说呀，这个当年的这个闸呢，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么，特别是建紫禁城，而且我们这个闸这个码头这块还是运黄粮啊，黄粮商品集散地。当然到后来清代末时候衰败了，它还有一定的作用。阴、天下雨。啊，就开始了，他们就是要因为要控制北京城里边的水位，所以咱们北京这块西高东低， 嗯 啊，说这个高碑店人一敲锣呀就都出来了，嗯，然后就是看着起闸放水、 现在呢在高碑店村啊已经复建了将军庙、龙王庙，出现了一闸两庙跨三朝这样的景观。关于高碑店村平津闸现场的情况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我们转回到直播间，请米夏和蔡老师一起再给我们讲讲平津闸的故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其实在刚才小强采制的那段录音里，我们听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高碑店这个码头它是倒运的啊，就这个粮食在这儿呢没有就卸到岸上，而是从这个船倒到了那个船啊。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需要这么倒一手呢？还有他说哎，出现了很多扛大个儿的这些词儿，我们要让蔡老师给解释解释。 那个通惠和刚才说的这个倒粮食这件事呢，实际是在明代后期以后，在元代的时候呢，郭守敬修的通惠和，他从北运河的粮船直接经过闸就一直到积水滩，中间不需要停。 就当时的水比较大。 对，因为当时引了有白福泉的水。 嗯 嗯。明初呢白福泉水不让引了。这样呢等于就剩玉泉山的水。就运河呢又改造剩了五个闸。五个闸以后呢，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粮船呢还是要过闸的。 哦、 过闸开始过闸。但是由于这个水少了以后呢，过闸就有问题了，就是过了闸以后下一批船等闸蓄水了时间就太长了。 哦，水少跟不上。 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官船大官的船要过，这个就是阻挡不了，这个小小的闸官啊，虽然也是公务员，但是他一品二品这京官太多了。 对， 他那船要过就得给他开闸，他一开闸水一没了呢， 那 粮船就过不去了， 就得等更久。 这个闸官就向中央汇报啊，向跟皇上汇报说这怎么办啊？最后，这工部啊就想一办法，你干脆你把这闸死不开了。 哦，就水都就到这儿， 就不能再提了。 这个五十里啊，这五十里路呢，过五个闸就是十里走十里翻一次。 哦， 这个就很像元代的灞河， 嗯， 也是这样翻。要说起来翻着很累哈，但是呢还是比马车要快， 就是比陆路运输还是要快。 要快。 好像说那个船它其实那个载重量还是非常大的。 一个船像昨天说了，一个船可以载20辆马车。 哦， 所以还是这么倒一手还是。 倒一手 值得。 值得。 倒一手，这是倒的这些人这个有严格规定。 就是这些人都要严格的登记，就是从这个上游啊，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下游倒到上游扛粮食的话， 嗯， 它有个路线，在有一张清代的画画得很清楚，每个人扛着这个过， 就得从这个路线走。 哎，怎么过？ 要么您扛一袋子粮，您从岔路走了是吧？嗯， 这个得有严格的看着，这个管理很严的，嗯。 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个给我提供资料，就说他们当时也有，就是怎么说，就是偷着从运把这黄粮给他那个得偷出来一点的，嗯。 实际这个。偷黄粮有很多办法，但是很管理很严格的 啊。 就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每一个闸口要给多少个口袋都有数。我说是还有两个人是补口袋的。 什么叫补口袋？ 就是口袋有一个洞，他要负责把这个洞给补上。 就所有的闸口不允许有坏口袋。 就是你那，他是过去有偷粮食一种，我口袋有窟窿了。 哦、对，但是粮食不就漏下去了吗？ 你看我少了三斤、五斤，他也不多，他每天有多少麻袋？ 就是 三五斤， 那太多了。 积少成多，积业成 多。所以这个办法就是说呢，我给你派两个专职的啊，缝口袋的。 嗯，就在后面找吧，你坏了我给你缝上。 坏了掉了米算你的。 哦，算着， 因为我给你保证口袋不漏 啊、哦，这口袋也有补口袋的， 把这个漏洞给堵住了， 就是、 你不能口袋。《 户部漕运全书》里有明确记载。 哦，就是 管理还是挺严， 管理挺严， 因为这个粮食涉及到皇家和国家公务员所有的文武百官 俸禄啊， 不光是俸禄，还有一个安全。 嗯， 粮食安全， 质量安全 啊、嗯！ 如果谁在这儿做了手脚，那文武百官都出问题。 哦， 然后蔡老师，您说他这是不是因为倒这粮食，所以才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码头？ 这个就是这个倒这粮食以后呢，他现在需要配了多少个工种？完了以后呢、 哦， 这些人呢，他要有休息居住的地儿。 嗯， 这些人的倒一个。这个扛一袋粮食啊，这个挣的钱很多的， 是按计件儿那么算的。 计件儿的、哦，在通州那点有一个回忆的老人呢，就是回忆说，他从这个北运河扛一袋粮食到通惠河，这三四百米， 嗯， 给一个竹签儿， 哦， 这个烫字的竹签，这个竹签 竹签子， 可以买二斤烙饼，一斤猪头肉， 哦，那吃的很好嘞，哈。 他一天能扛很多呀。 嗯。 他周围的这个商店什么都收这个竹签儿。 哦。 啊、哦，都收竹签儿。 也可以到那儿去换钱。 哦、嗯，这个确实当时应该是收入不菲的。 但是它有季节性的。 对对对。 它只有在 一年只有这个 开动的四五月、一直到十月下。 哦， 就完了。 对，枯水期冬天肯定是不行 了，冬天就没活干。 然后您说这是当年像高碑店这个地方，它形成这个码头之后，是不是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东西就全都来了？ 对啊，它是因为通惠河除了运那个黄粮以外，它商业上呢也很发达。 嗯， 保证商业漕粮运输以外，它商船呢，就是北京市这么大城市，它的需要只有这一条通道。所以从通州开始要往用这条通道往城里头运各种日用百货啊什么这些消费的，所以这点呢就是他因为这个船走不了了，船过不去了，所以他要在这儿停顿，他要这个东西要倒船也好，或者就从这儿上岸，从这儿用车运到城里头不太远了。 嗯 嗯，有的为了着急啊，从那上岸了，所以它形成了这个码头，转运的码头。 您看咱们今天发的那个照片哈，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在看，您跟讲讲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那个脚关石是做什么用的？ 对，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看温玲发了半天闸， 闸不行， 闸 口 两个字、就是门里头放一甲，闸口有三张照片，就是过去老的那个闸口它是怎么叠梁的？您一看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让蔡老师给讲讲、 这个、他这个是这样的，古代的石闸呀，注意这个闸口，你要判断这个是不是闸的遗址呢，首先要找闸的门槽。 嗯， 他这个闸门槽呢就是25公分见方一个槽，在石头上开进去的，他这个闸口宽呢2丈，他这个闸槽是对着的，是吧？这样、 2丈就是6米6。 哎，6米6、嗯， 它那个闸槽上边呢有两块石头， 嗯， 这个石头中间带一个窟窿，这就角棺石。 嗯， 角呢是这个一个烂角丝，一个交通的交字，这个角。 嗯， 就是说这为什么要用那个，就是将来那个闸板啊是一根一根木头， 对， 嗯， 也叫叠梁木。 叠梁， 就像有点像房梁的那种感觉， 哎，对，基本那个尺寸 是吧， 嗯？很大的尺寸， 你想想，25边长嘛，是吧？ 嗯嗯， 它是个正方形，大概， 哎，正方形，有的还 高一点， 嗯，有的还高一点，它这个是很重的，它用两个绳子穿上以后，它有环勾上以后，套过这个角棺石的轴， 嗯， 啊，这个轴有木头的，有铁的， 嗯， 铁的叫铁千金。木头的角棺木， 嗯， 转一圈以后用四个人拉，或者用个小毛驴拉， 嗯， 但是两岸呢要同步起， 对， 就保持一个水平起， 水平， 你得把那个木头两头一起拉起来嘛，要不就斜了嘛， 斜了起不来了， 对， 这是开闸，要是关闸的时候呢，要一根一根放下去， 嗯。这也得两边力是必平衡的， 哎 哎，嗯，这个角棺石它的作用就是改变了力的方向，因为你这木头要一根一根续进去，那人不可能在上头， 哎， 是吧，我们站在哪儿呢， 哎， 那么用这个角棺石拴上绳，那我们就可以横着拉，然后这个木头就低了起来了， 就 现在咱们去这个高碑店能看到这个角棺石非常清楚，嗯， 高碑店那呢立着的有一块， 嗯， 在岸上南岸有七块， 哦，还有七块， 南岸有七块， 就是它应该是比如说一个地方应该是四块是吧， 对， 四块， 我说的七块它是什么呢， 嗯， 因为它还包括以前淘汰下来的， 嗯， 这个角棺石尺寸非常大，你的地面上你看见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哦 哦， 哎，因为它劲儿很大，你不稳， 它必须得地基很扎实， 对对对， 它自己先倒了就完了， 哦，只是冰山一角， 冰山 等于做一个轴的作用。 你去现场看， 对，嗯， 就有很多大的石头，好多人说这石头干什么？下边是很粗糙，没有， 嗯， 上半截是打磨过了， 嗯， 有一个洞，对，就是。 角棺石， 角棺石， 以后咱们去高碑店，您找找那块角棺石啊，还剩40秒，咱们把那个题再重复一下，然后下半时段呢给您做个解释，就是高碑店村的平金闸那儿的老百姓呢俗称叫什么，管它叫什么，一闸二闸三闸四闸，把您认为的选正确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于大运河，关于高碑店村的平金闸，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讲大运河的故事，一会儿见。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ko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用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玉河的亭桥水榭，通惠河的浩渺烟波，漕运码头的昔日繁盛，皇家粮仓与黄牧场的古老传说。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继续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二季，在这一季节目中，我们是从玉河出发，昨天我们来到了庆丰闸，也就是明清时期的二闸。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东走，来到了高碑店，说到了这里的平津闸。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著名的运河水利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先生，欢迎蔡老师。 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我们听众裴玉娜问说，明天蔡老师还来不来？蔡老师都有自己的粉丝了啊，欢迎蔡老师以后多来做客。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题还没有给出正确答案，我们说高碑店村的平津闸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那这里的老百姓管平津闸它俗称什么呢？一闸、二闸、三闸、四闸，其实正确答案是哪个？小强， 应该是三闸。 三闸， 或者他们自己管的叫老闸窝。 嗯，这三闸是从哪儿数过来的？ 应该就是从大通桥那儿吧。 对，东面门开始。 东面门开始。嗯， 就像昨天我们说二闸。 二闸就是这个庆丰闸嘛。 嗯，就从那儿开始数。明清时代的通惠河是从那儿开始的。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也有一道互动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漕运停止之后，高碑店地区的渔业越来越发达。很多人呢到北京城里卖鱼，除了吃的鱼还有小金鱼。当然这道题有一点历史感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去买小金鱼了。 对，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这小金鱼一般是在什么季节售卖？有四个选项，春夏秋冬。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今天呢，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做了推送，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很有知识性。那么 蔡老师也给我们带来几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我们设置了关键词回复，您回复闸口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图片，您大概就会懂运河上设置闸节水行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啊，它是怎么操作的。那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这个说到了角棺石， 对， 说到了上面有多少这个叠梁啊，这个梁有多少根儿，对吧？ 后来这个叠梁从木质就变成石质的了，他们管那个叫什么闸板是吧？ 也有石质的，它是这样，你要说起来，它那闸口的最下边一根叫万年房，它是石头的 啊。 它为什么它那一根呢？就是保持不要闸底下不要有石头子，有什么土 啊， 否则下不去。 嗯， 它有一个闸板，第一块闸板是石头的。它叫万年房， 那个树不提了起来了， 哎，它不能动起来， 就是在底儿。 所以它那个第一块闸板下木头闸板下去以后，正好严丝合缝落在石头上， 它不能漏水哈。 那个石头上是不会漏什么有石头子啊，它待不住， 冲走了， 很巧妙这个。通常的闸口呢，一个闸就是13块到17块闸板。 他们说高碑店那个闸就是13块闸板， 你计算一下，25公分一块，那13块呢是3米多， 3米75， 3米多一点。 对， 我昨天 它通常要起呢，起到6、7块以后就可以那个 水就下去了， 哎，船就可以开始往下走， 就不用起到最后一根了。 对，它有，如果要是整队的船来，它要都起开。 然后您说，好像当时说这个闸，好像当时在那个年代不能够随便来放闸的，是吧？有专门管理的制度。 那个漕运管理来说很严格的，首先它每个闸有闸官，闸夫，这些闸夫闸官都是吃皇粮。你要问当地的，那千峰闸，我81年那些，有一个姓王的老人就说，那意思是我们从来都不干农活，我们就。他要维护这个闸， 我们是穿官衣的。 对，他这个平常就是冬天要修理这个闸，这个闸口啊，还有周围的有什么问题了， 保养，维护， 保养维护，还有就是，他两岸要种树，还要种麻 啊。 这个石头的闸，他修的时候要用麻， 是要清理吗？ 不是，是堵这个缝 哦， 它堵缝，否则漏水啊。 哦，用麻，它比较耐浸泡，是吧？ 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通惠河那船怎么走？过去没有发动机啊， 都是拉纤嘛，不是说啊？ 拉纤也是一种，还有一种是用毛驴 啊，毛驴啊。 从明代开始就有，这个就是说。这个通惠河有毛驴拉船， 所以他们 北京的毛驴真是吃苦耐劳。昨天咱还说自动导航的那个，就从东面门这个蟠桃宫一直走到二闸，毛驴你拍它，那是主人拍它一下。 那个叫对槽驴，我也知道。北京有以前的驴。 主人拍它一下，它就走了他就载着乘客就走了。 我听到那个高碑店当地人就讲说，他叫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行路的。叫行路的有理，然后行船的就是河道上的无理，就是好像说因为这个拉纤嘛，好像说可能以前就是因为好像不穿衣服还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或者说或者是衣衫不整，所以他有可能这个就是这种行船拉纤人反而倒是就是好像没有礼貌是那种感觉。 他拉纤不能穿衣服，因为他一会儿在水里一会儿在上岸 磨破了。 哎，他那个衣服来回的湿啊干呀湿干呀，他 消耗体力， 人不是人身体受不了 哦。 他但是人他身上有点水一晒就干，你那湿衣服怎么办？ 对， 是吧？ 所以他这种劳动这种工种就决定了他必须赤膊上阵。 所以我说像高碑店这个地方这些人真是吃苦耐劳哈。那您说您给我们讲讲高碑店这个地名怎么来的吧，因为刚才咱们在都在说什么平津闸呀，然后说到什么焦亭闸，还没有提到高碑店这个地名呢。 他这个改平津呢，他是为了航运漕运方面吉利跟庆丰啊，是这些是一个意思。他跟地名没有关系。所以一开始跟地名有关系，后来就是为了这个国家那个重要的河道改成这种名字。高碑店这个名字呢，从历史文献记载呢，明代还没有， 明代都没有， 应该在清代以后有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在它是这样，这个村子起来以后取代了郊亭那些村的位置，因为它也是严格说是围着这个闸口来成立的村。这样 货物集散，然后慢慢人也就多了。 他们说是有南方人，然后把这个米和这个就是碑好像是谐音，所以呢就高以前高米店高米店变成高碑店了，是 这 么说吗？ 都有这可能，因为这个地名的音转呀、特别多。 所以现在在那个大兴那边也有一个高米店。 对， 嗯， 所以这种就是说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以这个新的村的名那离着闸近。 嗯， 那个原来呢它最早呢它是离着找周围的村叫什么他就起个名字。 哦，就近原则。 是因为高碑店这个村子绝对是因为有这个闸他起来的。就是先有闸后有这个名字。这个村儿。 对。 多问一句啊，那李星宇我这名字没怎么见过，这是新听众，就是以前不怎么互动，他说我们家就住在花园闸附近。我对这期节目特别感兴趣，那个老师你能不能三言两语的给我解释一下我们这花园闸的名字它是怎么来的？ 花园闸这个名字是后来才，它是平下闸，平津下闸。 嗯， 平津下闸的就简称平下闸。花园闸呢是因为周围这个村的名儿 叫 也是 花园、 也是这样， 花园村。 花园村的闸，这个是刚才不说了吧，小强说就是花闸。 对， 这就是 当地人叫花闸。 花闸、 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羊闸特别有意思哈，现在有个地名叫羊闸，但其实这个羊闸好像跟那个地名好像也是音转过来的。 不是，羊闸是、是先有羊闸，这个羊闸呢就是现在的普济闸在下边。花闸下头。 嗯， 它最开始叫羊引闸。 羊引闸， 引那个一个一字没有立人那个引。令尹，那个杨尹闸， 姓尹的那个尹， 改成杨营闸，读音就变成营长的营了、 其实挺拗口的，杨营闸挺拗口的，有点。 最后就简称叫杨闸，可是这个闸的名啊，这个就证明什么呢？就这个地名是先有地名，后有闸名。后来改成普济以后，实际上这个羊闸这个闸叫羊闸是只有三年就改成普济了，可是那个村现在还叫羊闸村。 那其实这个闸应该叫普济闸才对。 不是，就是 叫普济闸的时间比较长。 对啊，就是这个闸命名三年以后，就像那个郊亭闸改平津闸似的。 改成普济闸了。 改成普济了。可是这个证明就是那个羊闸是村是人原来就有。 对，人原来就叫那个。你的闸愿意换吗？我还叫这名是吧？这意思。 然后说到这个高碑店这块，我觉得好像有，我因为当时去，我觉得现在就是复建了两座庙特别有意思，一个龙王庙，一个将军庙。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庙，我就喊龙王庙，我们做这些节目就经常在说，怎么都有龙王庙呢？ 我们自从做了大运河系列节目，北京的雨季就来了。 对，是这样的。我们上一次也是去看白福泉都龙王庙，下来就下雨了。 对， 这个龙王庙呢，在中国的水利啊，和这个治水来说呢，关系比较密切的。它实际上对大自然的规律不能够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呢，人们还有一种愿望，就是希望呢，龙王呢来，帮助风调雨顺。这个它是一种，就是围绕着水利和水做斗争过程中，人们形成一种那个概念。这种概念呢，实际上是大部分属于是积极的还是正向的。它就是说，在这个毫无办法情况下求龙王嘛，是吧？下一回等那个天旱或者下完雨以后，再用工程措施来补救一下。 对， 就是我在采访当中哈，就看到当时那个村民跟我讲，就说他其实他们建这龙王庙都觉得好像是一种，也是一个祈福纳祥那种作用。 他特别是就说像他们就是那个，因为在这个周边嘛，他经常会有一个有漕运，后来又他们开始养鱼了，就希望大家就这个风调雨顺，然后呢他把这个收成能够那个多一些好一些。 嗯，其实小强啊，关于这个卖小金鱼的事儿，关于高碑店养鱼的事儿，他专门做了一段录音。 对， 剩的时间不多，我觉得应该放给大家听啊。我们来听听他从高碑店采制的录音。 高碑店这地区呢，它不是纯的农业，比如说干什么的呢？种地的、种菜的，跟城里头经商的、卖鱼的多。 漕运衰败之后啊，就高碑店人因势利导特别厉害，因为当年那时候漕运他不敢挖河，不敢挖鱼塘。那么衰败了，迅速干什么？养小金鱼儿，后来还养出名儿了。那么去哪儿呢？前门、南河院、西四、东单，好像一提卖鱼的，当年京城无论是吃的鱼还有小金鱼儿，高碑店是相当相当有名。 谁买我点儿寿鲜螺丝嘞？真正的五香的蛤蟆骨头大片螺丝嘞。大小、哦、小金鱼哦， 一到下大雨的这季节，那不是水就往起涨吗？一涨呢，不就怕把这个鱼坑的鱼就都连成一片，不就都捞了吗？就收成就没了，就说白了就跑了，你就白养了。再一个呢，下大雨，这高碑店不有闸吗？有闸，这一下大雨的时候都去起板去，不起板不泄洪的话，我们河边这些民房就悬了，水一漫上岸来，那不就有生命危险了吗？房子也得塌了，是不？ 什么叫起板？ 这老闸窝这儿有13块闸板， 抬就是抬那闸板。 对，老百姓都上那儿去那事儿，人力那会儿哪有机械呀？就说高店人到那会儿就特别齐心，就有一个是看闸的，你知道吧？只要这水一超过这个，就是现在说那水位了，绝对要上岸了啊！这悬了，这赶紧就有一塞锣的，这锣呢就是信号。咣咣咣咣咣，起板呢！就有人喊，有人一边摘锣一边喊。这劳动力吧，甭管说家里有鱼坑的，没有鱼坑的，就稀里糊涂撂家的事儿，就都往那儿跑，干嘛去？这是人垃圾啊，得起那板去，人少了弄不动。那水 闸肯定特别沉。 对呀、啊，那板跟那水里的，它带有那压力，那水大浪头，这水都起来了，你这多大劲头啊？那没有劲，人少了干不了那活儿。 就说这起板13块板，我小时候他一打这锣，那锣怎么打呀？浪荡浪荡浪荡，我们就全去了。 那关于高碑店养鱼的故事呢，先讲到这里。我们回到直播间，请米夏和蔡老师去给我们讲一讲高碑店村的故事。 这个大妈大爷，我觉得语言表达都特别好。 对， 你看重音这节奏哈，模仿能力是不是？我们蔡老师在放录音的时候，都跟人一起吆喝这个卖小金鱼儿的事儿了啊。过去这小金鱼儿是它属于走街串巷下街买是吧？ 就是给小孩儿，小孩儿养着，它有活的不是吗？在水里稀罕，城里的小孩儿很少见什么活东西。 嗯， 哎， 反正一说养小金鱼儿，就想起来龙须沟。 对， 话剧《龙须沟》里边就是小金鱼儿。 小金鱼儿，还有那个孵出那小鸡儿。 嗯， 哎，一个很小那个，挑了一个大扁筐。 嗯， 也 去卖 的。哎，也有卖的。 对，当地人说那叫挑八根绳的。 哦，对，八根绳， 两个筐，前边筐是四根绳，后边筐四根绳，叫挑八根绳的。 嗯，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这道题就跟小金鱼有关系。我们的题干是：小金鱼一般是在什么季节售卖？很多朋友答的是冬季，但是男人答的是夏季啊，也有答秋季的。冰心说：“猜一下吧，秋季，反正春夏秋冬。”那个你们差不多都答了，一会儿让小强给做一下解释啊。 咱们当时好像有一个录音。 嗯，有一个录音，现在就放吗？ 我觉得你看时间应该可以啊。 行，那咱就 揭晓了吧啊。 把答案揭晓一下啊。 就当地村民讲的，可能比我讲的，我觉得会更生动一些。 嗯，也是这个，就是特别富有感染力，说话感染力，这大妈说的是吧？好嘞， 这我也是听老辈的人说啊，就说这个每年腊月前儿到正月十五以前，这时候出坑是卖小金鱼的日子。为什么这季节去卖这挑八竿绳？它方便呀，它就是冬天也没什么活干了，又快到年了，挣点小钱呗，好过年呢。然后呢，上城里头走街串巷去。这老百姓大伙的心里是什么呀？ 就是得了，家里一听要么卖小金鱼，那孩子一瞅小银鱼换不棱跳的，那么活那么好干，他买几条啊，也图个吉利，年年有余，是不是红红火火，借这吉利。 说的多好啊，欢蹦乱跳的吉利儿啊， 年年有余。 嗯， 然后我就想问蔡老师，其实他高碑店这个养鱼怎么这么有名？那时候好像说在北京80%的这个卖鱼的全是他们高碑店人。 他这个在北京来说呀，各个行业它是形成一种，就是慢慢形成的一种，这个很在北京是很专业的。 嗯， 它这点的条件呢，就是水资源呢，它有运河了，它水呢比较方便，也是呢最开始，因为它这养这个要有很多的技术性，也不是谁随便就可以养好的，就是说这个养的一个是好品种，一个是说它成活率啊，它成本比较低，而且质量比较好，能卖出价格的，你不是一般的人，这个。养不好， 他们还说就那个，因为他那个地方好像是因为挖鱼坑嘛，然后是因为有那个闸圈的那个鱼坑，他们好像说比那个，所以我就想说，比如说像那个二闸那儿，为什么就不能养鱼呢？ 哎，二闸那地儿就刚才说，昨天说了，它是风景区，它做的事儿比养鱼还要 力还要大， 更赚钱， 对， 因为它那地点好，客流量大。 养鱼来说呢，要说也挺辛苦的，但说起来，他要把这些鱼又挑着， 对， 走路走20多里要到城里头去， 对， 一天还要走回来啊。 他们说有一个 城里住也， 他们有的当地人有一句俗话叫“鱼目扁担山木烧，呲牙咧嘴往西挑”，挺形象，我觉得。 对，那你说你挑鱼，你合着不是卖死鱼去，你是卖小金鱼，你还得挑水呢，就很沉的， 对，重啊， 对， 对， 所以他这个，你要是像北京这个多少行业哈，它都有分的。 嗯， 哎，你说那个做厨师的是哪一个什么？ 对对对 对，澡堂的是哪个？ 对，老妈的从哪出？ 它有一个形成这个，它也不会乱串，就是说像现在是哪个挣钱我都拥到那儿去，它不是，它是一种很比较相对稳定的。 对， 您说 慢慢形成的一种行业，就这样呢，这些行业上呢，它有一种。大家有一种商业上的360行，所谓 对五行八作， 哎，它有一个默契在里面， 对，就自动的分隔了啊，而且彼此就是这一个枝子还有传承，是这样。 刚才您说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高碑店这什么赚钱的行业什么的，好像后来就高碑店就开始什么这个古典家具一条街了，现在好多文化的产业在那边。然后您还特意跟我们讲的说，当地有这个污水处理厂，这个是对于北京的环保好像是特别好。 这是北京环保上最早开始的，因为通惠河呢，在没有航运、没有水源情况下，通惠河变成北京最重要的排水的排污的干渠。 所以后来养鱼就不能养了。 养鱼不能养了，而且它形成了很大的污染，在70年代还是那个水味道很不好。 嗯， 这样怎么处理呢？就是在高碑店那儿开始做一个污水处理厂。 嗯。 就是高碑店那个桥下头， 哦，就在桥下边。 桥下边它有，但是也是北京最早的污水处理厂， 嗯， 也是比较简易的。 对，哎呀，节目所剩时间不多，不到一分钟，我们要把一首高碑店村的村歌 对 献给大家啊，这是现场收音的， 收音的，对， 可能音质不是很好啊，但是这个每一句歌词啊，每个大妈发出的声音都是真诚的啊。咱们听一两句就要结束了。 刚才是等于当现场是，那天有36、37度的样子，有几十位的老人。 我们的村庄好，我们的村庄美， 这不像老人呀、啊。通过这样的歌声，我们似乎都看见了大妈们的表情啊，一个个都笑得非常灿烂，也 特别有幸福感 啊，也祝大家都有幸福感啊，都有存在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